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今日星期四，咁诶，邓达志主持嘅题目咧就是《香港情书》，咁诶，佢嘅嘉宾咧就系杨帆，杨帆咧就因为有少少身体嘅唔舒服， 坐骨神经痛啊，都唔系少少噶，好辛苦噶。 我就曾经试过啦，咁啊知其痛苦，咁啊所以佢咧就喺电话度咧同大家接触，咁啊。唔使担心噶吓，咁诶，希望咧杨导演早啲咪约吓，早啲翻嚟。 你好啊，杨帆。 主管好， 听唔听到啊？ 好，大家听众好， 系。 听唔听到我讲嘢啊？ 听到你讲嘢。咁啊，今晚咧，其实咧，我喺呢个名咧就《香港的情书》咧， 其实咧就好似套戏。呢套戲咧，繼元台七號咁樣，咁咧就好似你寫俾香港嘅一封情書嚟嘅。 係啊。 你講，即係講緊你嘅原意咧，點開始有呢個繼元台七號嗰、那個，即係呢個構思嘅咧？ 點解啊？因為其實咧，就即係我對香港係有一種好特別嘅一種感情。我喺香港住咗差唔多超過50年嘅時間，咁咧就即係我就希望將呢個感情咧就即係釋放出嚟。咁呢一套片其實咧係好特別嘅一套片啦，因為係講嘅時間咧就係香港1967年嗰陣時候，我20歲喺香港就經歷嘅一啲事啦，係嘛？咁咧就好多人以為即係因為係1967年咧就有即係有嗰個暴動，所以以為諗住我呢套片咧就係講關於暴動嘅事，其實唔係嘅，因為我記得咧就即係係1981年嗰陣時候咧，我睇咗一套即係嗰陣時候係有史以來第一次即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電視劇，喺英國做嘅，叫做《風雨故園後》，入邊咧就即係有一段戲咧就係講即係兩個男主角咧，佢哋彼此相爱啦，就系、是、由牛津咧去到即系威尼斯，系去探佢爸爸。然后嗰阵时候咧，啱啱喺度打紧第一次世界大战。咁佢嘅即系嗰个爸爸嘅女朋友咧，就系一个白着夫人喺度招待佢哋去到威尼斯，喺度周围喺度玩啊，食最好嘅饭啊，即系饮最好嘅酒啊。然后大家系即系花前月下谈情说爱啊。 我记得佢哋坐住一个 gondola， 系啦， 抱住佢只 teddy bear。 系嗰阵时候咧，就即系嗰个嗰个女伯爵咧，佢就话：而家呢个世界咧喺出边打仗，打到已经即系已经打得好犀利啦，系咪？成个世界都喺度崩溃啦，而你哋咧仍然喺即系喺度恋爱，好似喺度恋爱嗰阵时候，你就完全唔知呢个世外嗰啲事发生嘅。咁啊，呢个俾我好大嘅感触，所以我而家写呢一个故仔咧，就系喺咁样嘅一个时代入边咧。就即係嗰兩母女同埋嗰個學生即係子明啦，係嘛？佢哋咧似乎喺即係嗰個時代洪流喺度咧，佢哋仍然喺度即係關注自己嘅感情啊，即係嗰啲即係慾望啊嗰啲一個釋放。所以有啲人即係佢哋睇嘅話咧，可能會失望。點解你唔講多啲？點解會有暴動呢啲情況發生啊？之後又點啊？其實我個套戏嘅原意咧，唔系行呢一条路嘅。 嗱，我自己睇嘅套戏啦，其实你唔系冇嘅，但系嗰啲好失途咯。 系啊， 如果你冇经历过即系嗰个时间嘅话咧，你 feel 唔到嘅。嗱，我自己咧就细路仔嗰阵时系，细路仔其实我甚至咧系有一次咧喺我姐夫屋企，佢未结婚同我家姐，咁同我细佬咧就放假出去佢度，喺佐敦道。在呢度咧，佢就而家御画个位置，即系嗰啲三层嗰啲有露台嘅屋啦，系望住对面咧， 係突然間炸彈爆炸， 嗯嗯嗯， 嘣一聲咧，好犀利嘅，我哋食緊飯咧，連個碗嚇到跌咗落地嘅， 嗯嗯， 嚇、嗯、嗰、啊、晚發夢係不斷發夢嘅，所以我記得嗰個時嗰個情況嘅，咁喺呢套電影入邊咧，《繼元台七號》入邊咧，係見到啲飛機離開，見到有人要搬走。 嗯， 系啦，你好失途，你冇讲到即系个暴动，但系咧、 啊， 如果你知道嗰个历史、那个时代背景嘅话，你知道啲人系为咗因为当时六七年暴动咧，一定要离开香港。 嗯，其实咧就即系就系、是、一种沧桑啊。即系当年、即系旧时嗰啲嘢咧，你写咧写得好靓啦，就系伤势系嘛，伤势咧。就一定是有沧桑，有啲消失咗嘅一种过去，同埋令你即系会觉得即系回味起嚟有一种美丽，系嘛？所以咧就即系我自己觉得系我呢套片入边好特别嘅一点咧，大家都话杨凡嘅电影系唯美啦，系嘛？就系靓靓，就系华丽漂亮。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呢套片入边咧，即系有一种即系。沧桑的味道啊，即好似我记得即系我有一对对联咧，系袁克文写嘅，佢话千载苍茫，一时痛快。啊，千载苍茫，一时痛快。我就喺一时痛快之下，我就写咗呢个故仔，就拍咗呢套电影。而我自己觉得咧，就有一种即系华丽嘅嗰啲沧桑味咯。 嗱、嗯，呢套咧虽然系一套动画吓、 嗯， 但系我系完全感受到咧，即系你即系喺呢个动画入边嘅人物啊、地方啊，尤其即系当年嘅北角啊，咁咧、就亦都有即系香港机场啊，唔系即系同啲飞机啊，同埋呢个维港啊，咁咧，其实画得系非常非常之靓嘅，成件事咧系好美丽、好美丽嘅一件事嘅。嗱，咁样讲啊，就兜翻转头先，你当时喺威尼斯拎咗奖嘅时候咧，你感觉系点嘅咧？ 嗱，我嘅感觉咧，我就第一个感觉，我自己话俾我听，哎呀，系真噶，系嘛？系因为我喺威尼斯去上台嗰阵时候，我系完全唔知道即系自己会攞呢个奖。好多人佢会通知你话，你要攞奖啦。我旧年我喺威尼斯咧。我话俾佢听，我话我唔会离开威尼斯，我会享受威尼斯。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即系冇，不过同埋我要参加你哋嗰、那个即系闭幕咯。所以我去攞奖嗰阵时候，我系唔知道自己会攞呢、這个即系最佳剧本奖、啊。咁咧就当我上去攞嗰阵时候咧，我第一个感觉就话香港，我真系好感激你，香港我爱你。所以嗰阵时候人哋即系嗰啲外国。记者佢问佢话你攞到个奖，你有第一句你想讲啲咩说话？我话 Hong Kong I love you， 就系咁咯。 所以就系香港情书咯，呢个就系。 我谂系啊，呢个香港情书系到捞尾，即系我哋大家话即系要点样去，即系去宣传套片嘅话咧，就即系咁样。其实我系。真真正正就写咗啲，即系每一个镜头啊，每一个画面啊，都而家睇翻嚟都有一种爱，即系好深刻嘅爱嘅成分喺入边。我有个朋友，咁啊，其实我唔想讲名啦，不过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佢第一次睇完咗之后咧，睇到我最后三个字，即系献给香港四个字。佢即刻即系喊咗出嚟，我以为佢即系好夸张啦。佢即刻喊咗出嚟，佢讲后屘即系夜晚黑咧，我打电话佢太太打电话俾我，佢话即系我老公咧就即系仲喺度讲紧你献给香港嗰四个字，即系佢一讲到咧就流眼泪，咁啊。过咗几日之后，佢再睇一次，佢两公婆再去睇一次个电影咧，一去到嗰度咧，又触到佢个神经啦，又喊咗出嚟。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我哋真真正正中意香港嘅人嘅话咧，会睇到即系你要献给一啲即系一份嘢俾香港嘅话咧，我谂都会感动嘅。 嗯。 同埋即係我梗係啦，套片即係而家上咗啦，就有啲人稱讚，有啲人喺度即係有微言啦，上咗啲嘢啦，係咪？有啲人講佢就話，你而家睇嘅香港呢唔係我要嘅香港，咁呢啲即係有即係點解我自己我奉獻我個香港俾你哋大家睇，你可以唔接受係咪啊，你會話太漂亮太糖衣，或者即係唔係寫實嘅香港，不過呢即係嗰個係我眼中嘅香港㗎喎、哦。咁可能你唔要睇我眼中嘅香港嘅话咧，我都冇办法噶， 系嘛？嗯，系。我咧，我冇睇过片段啊，我睇我听过人讲嘅啫。咁、最主要咧就系应该尊重其他人对你个睇法、对每个人睇法。 嗯， 系、 啊。系 我譬如我对香港个睇法。可能是跟你那裡完全不同的。 是啊。 但是呢我又要尊重你的看法。因为你的看法呢都是其中一个香港人的看法。 嗯。 那个看到靓的地方我未必看到的。我看到丑样的地方、啊、你又未必看到的。 肯定 啦。是啦、啊。那如果有人喜欢看到靓的地方，那你应该看回自己为什么看不到呢，这样。 咁啊，系啊， 系啊，应该考思考一下。 嗱、 啊， 我就咁样睇啦、 啊。 因为咧，我系细个嗰阵时，我系唔识北国嘅，即系我相信我自己未去过北国嘅。我细个嗰阵时 系咩？ 即系喺我十几岁去外国读书之前咧，我最远去到维多利亚公园嘅啫。系啦、啊，咁然后即系北国系我之后先认识嘅一个地方嚟嘅。 系啊， 咁然后。我最記得我回嚟香港放假，有年我死家姐結婚，咁佢屋企咧就係喺財西湖上面。咁嗰次，我相信嗰次我第一次去北角， 係咧， 係啦。咁佢真係個 好大個啦、啊。 我啱啱放假翻嚟，即、就、係、是、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咁、所以但係咧透過計員台七號咧，我突然之覺得北角好鮮活啊。即係成件事咧就係、是。即係帶到我唔去呢個完全陌生亦唔認識嘅香港嘅一部分咧、 哦， 透過呢套電影咧，我係完全睇翻，即係我相信當時嘅北角就係咁。 哦， 其實咧就即係我哋呢套片一開始就係呢個香港大學嘅大學生咧，可能佢成世都係中環啊、西環啊嗰度長大，所以佢都係第一次坐過電車。咁啊，慢慢悠悠荡荡去到北角，去计员台去揾佢嗰个补习学生。 计员台咧，我其实未去过。我细个嗰时，但系我去北角。 计员台冇咗噶啦，而家 冇咗噶啦。哦，我去过北角，不过咧， 其实咧，就计员台咧，就而家仲喺度。计员台系一个地址，个地址仲喺度。其实嗰个计员台最初有个计员。台咧就系陈维洲咧，佢就起咗个计员、oh. 啊，计员下边咧就有计员台啊、计员街啊，所以咧就即系大家讲话呢个就系计员行 喺山边嘅， 唔系早几年仲有个地产项目喺嗰度嘅， 系啊， 如果我记得， 咁 同埋咧就好好运啦，就我睇呢个电影之前咧。就啱啱去咗皇都戲院，咁、咧參觀皇都戲院，因為佢將會，佢唔係拆，但佢將會保育㗎，重新整㗎咁。咁咧、 啊、 就有公司招呼我哋去參觀啦。 上天棚， 上天棚當然上天棚啦。咁、然後喺計員台七號呢套電影入面咧，就見到個即係個電車經過呢個皇都戲院嘅時候， 係啊係啊， 佢個屋頂嗰啲嘢咧完全出曬嚟。嗱、如果我唔係啱啱睇戲之前嗰日咧。就去過皇都戲院咧，我 唔知嘅， 我完全唔會知道呢件係咩咩係件咩事。 佢對面係山嚟嘅喎，而嗰 當年當年 當年山嚟嘅喎， 咁而家即係我睇咗之後咧，我睇咗皇都戲院啦，然後先去睇戲嘅時候咧，個印象就深刻咗好多啦。 哦，嗰陣時咧，我都有去過，我有個親戚住喺北角咧，近住海邊嘅地方。咁啊，海邊地方有啲廉租屋嘅。咁啊喺嗰度咧，遊蕩啊喺度玩。 佢計員台七號咧，如果過去嚟講咧，即係以前咧未填海咧，其實佢後邊就係海嚟㗎啦。 係海嚟㗎，係、哦、 啦，即係嗰度就係海嚟㗎、 哦， 即係電氣道再過去咧就係海嚟。 我都覺得咧嗰陣時嘅北角咧有另外一種情景嘅，因為咧好多人咧。嗰啲大陸落嚟嘅人咧，都 江浙人， 係江浙人， 所以叫做小上海 都住喺北角。 北角係， 即係小北角咧。 好多地方咧，譬如最簡單講食店食肆，就好多咧賣北方嘅 南貨， 南貨。 嗯， 咁啊去到嗰度咧，自然咧感覺到咧，好似係去到中國上海啊，中國嘅 杭州啊、寧波啊嗰一帶啦嚇。 係啊， 其實咧即係嗰個北國我细个喺台湾啦，长大啦，系嘛？喺台湾咧，我就唔知道香港。不过咧，就喺香港咧最出名嘅一个地方咧，就系丽池。 系啊，丽池啊， 喺北角。因为丽池嗰度咧又有游乐场， 有舞厅， 美啊， 冇错， 啲嘢 系 嘛。所以细个嗰阵时候，那个丽池哇，美丽啲池塘、哦， 系啊。 令你產生好多即係想像力嘅，所以咧，當我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咧，啊，我就想去揾下麗池啊！ 你想去揾麗池啊？哦， 但當時仲你嚟到香港仲有冇麗池啊？當時 啊冇噶啦， 已經冇咗噶啦， 已經冇咗噶啦，係啊啊啊！ 但係咧，當時咧有幾樣嘢咧好有 romantic 嘅，好浪漫睇下嘅，譬如咧，我係搭電車啊，你坐樓上咧。个电车冇慢，很慢慢咁驶，经过北角，经过筲箕湾，哇！嗰、那个感觉咧，就系、是、一个好 romantic 嘅旅程啊， 好缓慢嘅， 好缓慢嘅旅程。 啊、 但系咧，而家嘅心感觉咧就系、是，哎呀，唔该你快啲啦，唔该你快啲啦， 系咪？系 你知啊，即系我哋嘅动画咧，就即系六年前啦，开始动工画。咁咧就即係我哋嗰啲即係動畫師咧，就由台灣嚟到香港，開始去感覺香港。咁我就帶佢哋個坐個電車， 坐電車， 香港大學、 哦、 就慢慢即係咁樣坐，經過皇都戲院一路去到即係大酒店嗰頭啦，係嘛？咁、 哦、 啊， 大酒店 啫，個係 賓怡館啊， 好悠閒。 楊導，我要打斷你一陣間先嚇，我哋先嚟只歌，然後新聞之後咧，翻嚟同你再傾計圓台七號。 好啊， 呢只歌咧就系齐豫唱嘅《计缘台七号》嘅主题曲。 看似睡了几年月，秋往日欢笑重现，金光里。谁在雨中相逢，奈何又走人相送，随一阵清风，看一个清香，无论爱是否永远，茫茫在人中转圈，如梦消失，浮萍一片。看，似水流几年月，却往日欢笑重现。心已醉，仍在叹息怀念，依然盼往事重现，无言的私语，无影的心。世事苦与甜，模糊是当天你的脸，变得难分，只有点点透明的眼，随一阵清风。时光飞逝，是苦与甜，模糊是当天你的脸，变。

所以备受关注。官方数据显示，日本前年有接近16万宗虐儿案，因此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就发起众筹，希望可以训练更多的法庭犬。善用狗狗的特长为人类提供协助当然并非坏事，不过追本溯源，如果能够不用出动法庭犬，如果儿童经历的虐待、侵犯或者暴力案件越少，才是我们真正想见到的。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其四咧，邓达志嘅题目咧就系《香港情书》，咁诶，嘉宾咧系杨帆导演。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欢迎再翻翻嚟啦，杨导。 系讲讲香港嘅 嗰首歌啦，我想讲下头先嗰首歌。 好啊，好啊，讲下讲下。 啊，头先嗰首歌咧，我唔知道你哋 我特别拣嘅，系我拣嘅。 计到嗰个时间咁准，嗰首歌咧，然后咧，啱啱喺最后佢唱完嗰阵时候咧，你个嘟嘟新闻就入嚟， 啱啊！ 哇，呢个时间啊， 我睇住个钟嚟播嘅， 系嘛，真系。呀、yeah, 啊！呢首歌咧就系、是《流金岁月》，带俾我好多好多即系美丽嘅回忆啊！所有啲嘢，其实《流金岁月》咧呢一套片咧，可能即系喺香港人对我最熟悉咧，就系、是《流金岁月》呢套片，即系钟楚红同埋张曼玉。 系啊， 呢首主题曲咧，《流金岁月》嘅主题曲咧系叶倩文唱嘅。啊，当年咧，其实咧。叶倩文是我香港最好的朋友。 是吗、哦、 是的。所以他呢就即是入了去电影圈是我介绍的。 哦、 他入了去环亚是我介绍的。 哦、 我呢就即是很想跟他一起做即是拍一套电影呢。那、我就买了亦舒的《流金岁月》的版权。咁、咧就想揾叶倩文去做张曼玉嗰个角色，同钟楚红一齐做。咁啊，点知咧到后屘即系拍唔成啦，系嘛啊？拍唔成咧，叶倩文就应承帮我唱个主题曲。所以咧，嗰个主题曲咧就系叶倩文唱嘅。 系，我哋一阵会播放。 啊！咁咧就即系好啦。咁咧今次即系我喺度拍呢个《计缘台七号》咧。我咧就即系就谂住即系，因为其实入边好多基本上全都系我好朋友啊，咁啊喺度配音啊、唱歌啊、做嘢啦，系嘛？咁我就想揾叶倩文咧帮我唱《流金岁月》，同埋即系嗰个新嘅一个主题曲。咁咧叶倩文咧，佢又左谂右谂，后面咧就即系佢话：哎呀，唔得啦，我唔唱唔到啦，我唔可以翻唱自己旧时嘅歌。我话唔紧要噶，而家你唱呢个咧系国语版本，你未唱过噶。佢唔得噶，我即系谂住就唔得噶啦，即系咁样。好啦，咁啊就即系当即系成套片即系做好咗之后咧，你知啊佢又唔睇首映嘅所有啲嘢，咁啊佢未睇嗰套片，咁咧就即系上个礼拜咧林志祥就自己即系同啲朋友咧就去睇咗套片之后咧，佢就打电话俾我，佢就话：哎呀，到。谂起完嗰阵时候，那个《流金岁月》那个齐豫唱得真系好，咁我话唔系，我话你老婆会唱得好过佢嘅，咁啊好啦，即系大家就即系轻描淡写，即系称赞下首歌啦。琴日叶倩文听完咗之后，佢就话：哎呀，杨帆啊，我救咗呢套片啊，我冇帮你唱两首歌啊，救咗呢套电影啦、啊，因为佢齐豫真系唱得实在太好啦。 你点样都点谂到会谂齐豫咧？其实， 因为叶倩文佢唔唱啦嘛，我谂住， 但好多人拣噶嘛，都系吓。 揾边个咧？我就谂住即系最适合佢唱嘅咧。 唱呢首歌咧就係齊豫，因為佢嘅聲咧係即係有啲滄桑感，尤其即係高音啊、低音啊都係美音啊，就係美麗過美麗嘅聲音。 嗯 啊，所以咧就即係張藝嘉就幫我介紹咗齊豫。 哦， 啊咁我未見過齊豫噶，我就打個電話俾齊豫，齊豫話好啊，我唱《流金歲月》啊。 嗯， 咁佢就喺台灣錄音。 佢喺台灣錄，然後咧嗰個 orchestra 咧就係布拉格啊。而家科學好進步噶啦，你唔使全部同步嘅，好似而家我喺屋企同你哋喺度傾偈，好似即係同一個地方一樣咯。 係啊，錯當然啦。但係咧，葉倩文唱有葉倩文嘅 味道， 係啦，有佢嘅味道， 就唔會話幫咗你嘅，又唔會話害咗你嘅。我覺得咧。各有各人嘅睇法，可以叫佢再唱一次嘅喎、 哦，再录 你叫啦， 吓、啊、我叫啊，我叫就埋唔单，即系呢个咧，你导演叫咧会着数啲。 我又想问翻你动画嗰度吓，咁我头先你话咧，即系我都知道咧，因为我有朋友系识得你哋即系动画嗰个美术嗰、那个艺术家嘅， 系 咁啊，知道佢系台湾人嚟嘅，咁、咧就你点样即系你点样去物色？这个动画家呢其实很多选择的嘛，大陆都很多的，香港都有的。 那这一套动画呢就是我想做过的时候呢，我就打个电话给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我说我要找一个动画师，我看了一套看了你们的商标啊，即是一只眼啊，一个风里面在吹啊，有个女人啊，个头发飘啊，即是很抽象的，即是很抽离的一个短片啊。咁我话我想识佢，咁佢就介绍咗谢文明俾我，咁我睇咗佢片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就係佢可以即係画好多嘢我需要嘅，我就所以呢我哋就喺台湾揾到佢之后呢，佢带咗一对台湾嘅即係嗰啲 illustrators， 就係台湾喺度画好所有啲背景之后呢，后来动画要动的嘛，是吧、要动的话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学问了。那我就去到北京去找了张刚，那整个动画公司，那个动画公司呢都差不多有七十几个即是工作者在那里的。那他看完了我地嗰啲 animatic， 因為你做動畫嘅話咧，你要有一個 animatic 嘅會喐嘅，即係嗰啲線稿啊。咁佢話你呢套呢套動畫咧，我首先咧我要將你幫你拍一個 3D 嘅，用 3D 拍一套所有嗰啲人嘅動作咧，要啱你，然後跟住咧我就會將佢畫成 2D， 用手繪畫成 2D。 你點樣拍 3D 法係？ 咩话？ 头先你话拍 3D， 点样拍法啊？系 3D 咧，佢就系将所有嗰啲人物咧，就变成一个 3D， 即系 3D 嘅一个公仔。咁你要佢递手，要佢讲嘢、开口，同埋即系眨眼或者即系做任何嘅动作嘅话咧，你可以电脑控制佢去做。所以而家即系好多3D 嘅即系动画嘅话咧，全部都系人手喺度控制佢哋，不过唔系人手画嘅。所以呢就即係睇落嚟呢，最初睇嗰陣時候你會覺得好新鮮，不過睇得耐嗰陣時候呢，我就覺得即係缺乏啲想像力。所以喺日本嘅話呢，日本宮崎駿啊，即係所有啲即係人啊，佢哋畫到而家佢哋都係用 2D， 因為係畫 2D 嘅話呢，你睇呢会有想像力是多啲嘅，所以咧我就希望我套动画咧要变成 2D， 而系张刚咧佢就帮我话，要画一个 3D， 而令嗰啲人物嘅动作咧系符合我个需要之后咧，佢先至去画 2D。咁啊，我成本唔系好重咯，等于两套片咯。佢话系啊，动画系贵过所有啲即系真实电影噶。 但是呢动画有好处，有好处喎、哦。即其实我老板讲我听，佢话动画呢就唔使将来计较嗰啲 语言。语言係啦。嘅。任何语言都可以放落去。係啦。 因为呢 动画就是个画师画噶嘛， 系， 就唔系嗰个演员演噶嘛。 嗱，又点解咧？因为你一路都拍开，你未拍过动画噶嘛？点解今次呢一个题目呢套呢个剧本，你系拍动画咧？系谂住？ 因为你睇嗰套片啦，系咪？入边有好多即系好细微嘅嗰啲，即系想象嗰啲嘢咧，系嘛？你系有即系净系动画可以表达到出嚟， 冇错 啊！净系动画可以表达到出嚟，同埋咧就即系动画可以俾你一种唔同嘅一个空间嘅想象力。譬如话我哋平时去睇一幅画，你睇《蒙娜丽莎》，你睇咁多年你都睇唔厌。是吗去睇有啲相嘅话呢太真实啊你会厌嘅。所以我觉得动画最好呢就係介乎真实同唔真实之间你可以有一个取舍。 係、 啊。 呢、這个啱啊呢、這个啱。呢、這个呢呢、這个中国嘅齐白石大师呢咁讲。画最紧要呢就係介乎似与不似之间。 嗱、呢套戏呢我諗我睇过杨凡好多电影啦。呢套动画因为佢係动画啦同你过去啲电影呢好唔同嘅地方呢就是、你个幻想空间大咗好多。嗱虽然故事好平实㗎、故事好平实呢、这个系一个。 好简单添。 係啦 ,1967 年嘅香港咁一个香港大学嘅学生就去到呢个北角去到计元台呢度呢就去即係佢第一次去做去帮呢个学生上堂。咁咧就 補習學生， 一個幫學生補習，即係教英文咁樣。咁所以即係成件事跟住咧就發展到即係佢同呢個學生嘅媽媽同個學生之間咧都有啲愛意啊、曖昧啊咁樣啦，就即係簡單嘅故事嚟嘅，即係幾乎好似平鋪直敍嘅，但係原來唔係嘅。睇落去之後咧，個幻想空間就非常之大，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覺得你係好你好聰明嗰種動畫。因为动画嗰个幻想空间大好多，如果用真人去做嘅话，好似你话三 D 或者真人嘅话咧，即系佢 limit 咗佢嗰个幻想嘅空间。 系咯，三 D 就太真实咯，系嘛，真系。所以日本啊，宫崎骏啊，佢哋只可以成大师啊，好似沃洛迪士尼旧时嘅沃洛迪士尼啊，佢嗰啲片可以经典，就系因为佢系二 D 而唔系三 D。 系 啊，而家我哋咧就用三 D 咧取佢即系嗰个 exactly 嗰个动作系导演需要嘅，然后之后咧嗰啲画师咧仲要将佢画成二 D。所以呢一点系比较特别，动画即系据我所知啊，动画史上之前未做过即系咁样嘅。 哦， 台湾嘅 illustrator 咧，先画咗一个造型先。 系啊，造型。 所以场景，即系场景都画埋噶啦，已经。 场景嗱，我哋呢套片咧系特别，即系有一种特别嘅，即系嗰个风格咧，就系、是。我哋嗰个场景呢我哋先画咗一个大嘅场景。譬如话即係余太太嘅屋企我哋画咗一个大嘅场景。画咗呢个大嘅场景之后呢因为呢我哋呢套片呢係冇即係透视嘅。所以每一个镜头你要喐嗰陣时候呢后面个背景呢你都要重新画过一次。所以因为我哋套片咧冇直线，全部冇透视。有透视嘅话咧，有啲人喺嗰个三 D 嘅动画入边嘅话咧，佢就可以帮你起咗个布景。咁你嗰个 camera 喐嗰阵时候，佢后边唔系跟住喐咯。我哋呢个唔系嘅，我哋呢个因为即系你冇透视嘅话咧，就镜头一喐嘅话咧，你后边个背景要重新画一次。所以呢我哋就即係画完咗之后呢有成千上万嘅嗰啲即係草稿喺度。咁我哋係即係台湾呢就设计咗即係个背景之后呢其他啲画即係嗰啲嘢呢含喺北京去画。咁、每一个画师呢就即係要即係将嗰啲背景呢譬如话我呢一场戏我有即系20个镜头，个后边个背景咧就要重新画20次。 哦， 所以系好嘥功夫去做。 因为我明白，因为我做过动画嘛。 你做过动画？哦， 喺无线嗰阵时做过动画。嗯， 你做过动画系嘛？ 喺呢个翡翠动画厂啊，即系拍呢、這个成语动画廊啊，嗰阵时拍过，但系嗰阵时系喐。 喐得好慢嘅。 哦，好，我冬天都喐得好慢噶， 系啊，喐得喐得好嗰个唔够细节嘅，即系嗰个夹搭咧，即系动画里头要喐咧，有夹搭，夹搭咧系好少层次啫，同埋因为佢都快脆要起货啊。 但系我又想问你啦，嗱，即系呢个即系动画咧，点解个动画会贵过佢？即系你拍一套， 系一定贵过。 点解咧？因为嗱，你请演员，你请演员都好犀利啦，都已经 讲得比较客观啲啦。 系啊，等阿杨导演讲啊， 系啊，因为你即系嗱，你画动画你要画得好嘅话咧。时间你就一定要抌落去，抌咗落去之后咧，就同埋即系画工咧，就要画得好，即系你慢工就要出细货，所以嗰啲嘢咧系即系你唔可以想象，即系嗰啲时间啊，因为时间就系金钱啊嘛，嗰啲投入嘅，同埋即系另外一点咧，我而家即系拍咗呢套片之后咧，我就觉得其实我即系喺度拍女王子啊，游园惊梦嗰阵时候，我都有种感觉，即系我觉得拍即系实拍电影咧，好浪费。你起咗个景，又要拆嗰个景，你做咗好多衫，然后嗰啲衫咧，除非即系你有个大嘅仓，全部帮佢保留，然后咧全部都会即系消失啊，即 系 好浪费啊。同埋即系你拍戏嗰阵时候咧，明星一拖十，即系所有啲嘢，即系好浪费。而系你拍动画嘅话咧，就大家即系嗰啲即系动画师咧，好正正默默坐喺嗰度画，即系好 enjoy， 冇浪费嘅， 即系meditation 嚟嘅。 仲有咧，譬如咧，上色啊，动画上色系好细致嘅， 系啊， 连咧嗰啲阴影啊，即系风啊。或者是影啊，即系黑影啊，嗰、那个人射咗落嚟嗰个地下或者墙壁嘅黑影啊，都计埋嘅，都计算咗嘅。所以咧系一个好细致嘅工作嚟嘅，唔系好似我哋想象咁简单嘅。系啊， 所以咧就即系当威尼斯即系旧年系嘛，唔系即系前年噶啦， 前年 当威尼斯影展佢哋主席佢哋嚟到香港，佢哋第一次睇到《计元台七号》之后咧，佢哋就讲咗一句：呢、這个唔系一个动画，呢、這个系一个电影，超乎动画嘅电影。 系 所以佢就请即系请咗我哋去威尼斯电影节。同埋即系呢一套片咧，系佢哋睇，通常佢哋电影节佢拣片咧，佢睇好多片先至慢慢拣，系嘛？咁啊，佢第一次睇完咗之后，佢当日就请我哋套片去参加竞赛。 好，嗱，我又要打断下列线吓，咁啊，等到十二点半新闻之后翻嚟，再同你再倾过。跟住只歌先， 甄 妮嘅《海上花》。 OK。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元 7.755， 日元 105.22，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12， 人民币 6.615， 英镑对美元 1.315，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2.15 美元，卖出 1882.7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在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的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号，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我得你都得。 曾凡光清减咗， 抗疫啊嘛，冇得出去做运动，咪屋企做运动咯，每日个半钟，哇，犀利啦！4个月减咗40磅，行路都快咗啊！ 我得你都得， 即将向星爷说再见。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哋嘅 fans， 把握机会打电话嚟倾下偈啊！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葡萄牙。 旅游编辑 Vanessa 今年年头都游葡萄牙，除了首都里斯本之外， 仲漫游了葡萄牙多个小镇，包括新特拉、欧比多斯等， 仲去埋葡萄牙的北面波图添。 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思奴， 旅游乐园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据科技解码未来30年的科技社会大趋势呢本书，主编叫做富兰克林，是经济学人的杂志主编，并且负责编辑经济学人出版的年刊全球大趋势。 呢本书是结集20位不同领域的第一流专家，包括经济学家、生物工程学家、医学与生理学教授、物理学家以及科幻小说作家等等，各有所长，构思出未来的科技社会的发展方向。 这本书以三大主轴贯穿，第一条主轴是书名点出的特质，即是所谓巨科技的巨大的意思。第二条主轴是教人提高警觉，因为巨科技也可能变成负科技，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三条主轴指出，摆在前面的事没什么是无法之避免的。 主编表示，编撰这本书的初衷是认为要将眼光放远，会有所助益。放眼未来，从现今到2050年之间，有些什么关键因素可以改变世界呢？虽然大家没办法确切预知2050年的科技会发展成怎样的模样，正如30年前没人会预测到有苹果、亚马逊、面书和谷歌所造成今日的盛况，但是巨科技这本书仍然是想借助一些人士的专业，对未来30年作出合理的推测。 例如这本书指出，如果今日的物理学踏入成熟期，这样生物学就正值青春期，有很多令人振奋的发展契机。估计从现在到2050年的数十年，大脑可能会同网络连结，身体的残旧器官可以换成新的，但是跟着而来又会有不少伦理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此同时，很多行业随着生物技术的惊人潜力和 DNA 定序的生产力，从食品到制药都会因此而转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巨科技》，解码未来三十年的科技社会大趋势。主编富兰克林，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情书，咁诶呢个咧系邓达志主持，我哋嘅嘉宾咧系杨凡导演，咁啊仲有我，咁啊正话咧听阿杨凡讲咧，佢真系一好有心机搞呢套电影嘅， 好陶醉咯， 好陶醉添嘅，系啊， 完全冇理其他嘅世界系发生咩事， 系啦，真系一个情书嚟噶。 但系你宣布咗呢套系你最后一套电影噶嘛？因为 点解啊？ 这个让到自己算即是讲出来的，但我希望他不是咯，当然 我想应该是的了，因为拍戏呢是很浪费精神的。 是 呀， 那么这么上下做了年纪的真的精神呢是一个问题。 但六年了，这套戏准备 了。是啊，我知 道。 其实不止的，其实不止的，因为呢做动画呢个时间更多。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你导演动画同埋导演一套平常即系有人主演嘅电影嘅分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啊？即系作为一个导演啦吓。 系啊，嗱、我旧时拍戏咧都拍得好快嘅，因为你个即系嗰个预算去控制啊嘛、因为你喺度拍紧戏嗰阵时候咧，天即系我哋成日都睇个太阳要落山啦之前。快快就要拍第嗰啲，即系唔好第二日去拍，咁样又即系要会多啲钱啦，即系咁样。不过喺拍动画嘅话咧，你就完全冇呢啲即系限制喺度噶啦，冇咁多人喺度即系等住你要开工啊，即系等住你即系因为拍普通嘅电影一开工嘅话咧，几十人或者一百人 喺你啊 等住你，系嘛啊？动画嘅话咧。你就是呢一班即係好嘅即係藝術工作人員好朋友咧、大家慢慢喺度嘆呢套片 係畫師 畫咗出嚟，係啊，所以呢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就即係被慣壞咯，係嘛？ 係咁啊，講到感情咧，情書咧呢個題目咧開得好好，因為咧實際上咧動畫咧係更加容易灌輸呢個感情落嚟。 系啊， 睇到咁睇到嗰个字里行间咧，即系电影冇字里行间咧，就画面中咧就睇到个感情流露出嚟啦。 我嘅电影咧就有字里行间，因为我呢个动画咧，其实就系属于文字 嘅 音乐同埋画面嘅一套即系特别嘅一个 形式 艺术品啦，即系。啲文字好长啊，咁啊好沉气啦，系嘛，所以可能都要即系睇下啲观众惯唔惯嘅问题啦。 系，冇错，系。咁啊，呢个讲感情咧，就真系咧，要熬出嚟嘅，要慢慢咧渗出嚟。 计完台七号咧，好多感情讲，但系咧亦都有好多情色嘅，其实系啦，即系我系谂唔到，因为我入片睇之前我睇谂唔到嘅，所以呢个系我比较大嘅震撼嚟噶。睇完之后，咁亦都咧即系问翻杨导啦，即系哇，你即系呢套戏。即係嗰種情慾嗰個味道咧，同埋即係好昇華、好犀利咯。咁亦都佢話咧，就是、原來咧，佢電檢署咧係要佢三級嘅最初。 點解？ 收尾等下楊導自己講下陣間。咁咧佢要三級，但係後來咧佢即係爭持咗好多次之後咧，終於去到二級半。咁咧佢就俾佢上係啦。好啦，楊導你自己講啦。嗱，呢套戲真係好，即係我喺我眼中咧，佢係一套微型版簡潔版嘅《風月寶鑑》。 係咩？ 係啊。其实咧就即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我嘅电影咧《少女日记》之后咧，系嘛， 到到妖街皇后嗰陣時候，我突然間即係轉變咗，又拍儀式啊，即係電影啊，即係講啊，即係各種唔同嘅性性別嘅人物啊，性喜好啊嗰啲嘅啊，咁啊，所以當我即係改變咗風格之後咧，好多人咧就唔會去睇我嘅片，同埋即係覺得即係。好奇怪啦，即係我感覺。所以而家呢一套片呢，其實我都即係放得幾盡下嘅去即係畫。其實所有啲嘢都係一種想像嘅，嗰啲慾望。因為我呢套片呢最緊要呢就係講人嘅即係個內心嘅一種慾望嘅釋放。所以呢就即係同埋個感情嘅天長地久。所以當呢套片即係做咗出嚟嗰陣時候呢，係即係有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就冇低級嘅鏡頭。只不過係講個慾望嘅話呢，係好多嘢都係即係去到比較盡啲嘅。咁樣就即係送咗去電檢嗰陣時候呢，第一次呢佢就佢哋就批咗個三級。咁呢就即係因為佢哋其實都一睇都知道，即係呢套片你冇得剪嘅，即係落唔到剪都去剪啦，一剪咗之後就唔完整㗎嘛。咁後來就即係第二即係我哋就即係同電檢署即係陳情啦，係咪陳情即係話點解即係乜乜乜乜即係講咗之後呢，第二次去送檢批咗出嚟呢仍然係三級。咁咧就後尾咧，我就即係同最後個陳情咧，我就係話呢一套片咧，其實我係講嘅咧，就係兩母女之間嘅一個和解，即係兩個 generation 嘅一個和解，係咪啊？個媽咪係四十歲，嗰個女咧就18歲啊。咁其實我係講兩代嘅和一種即係和解。假如你即係俾三級嘅話咧，咁啊好多即係啱啱係17歲、16歲，而家啲人比較 睇唔到 啲㗎嘛，睇唔到啊嘛， 冇錯 啊。咁講完咗之後，我嗰日去要攞電檢紙嗰陣時候，我哋都諗住係三級噶啦。咁點知佢就幫我哋批咗2.5級啊。所以我都即係覺得佢有諗到即係我講嗰個理由咯。 系好多次咧，系啊！ 我创作嗰阵时候，我真系冇谂住即系要拍一套三级嘅片去即系卖弄嘅。譬如有啲片，你知道开始拍嗰阵时候系三级嘅，你就行三级嘅路，系嘛？呢套片我冇谂住行三级嘅路，只不过即系比较奔放啲啊，即系 尽情啲，尽意啲，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我觉得呢套片嘅心猿意马系强烈啲， 系啊系啊。其实你应该帮我做宣传，你讲每一句咧，心猿意马又系即系， 即系佢哋好，即系佢都有啲交叉嘅即系人物同埋个感情啊欲望咧，系不断咁交叉嘅入边， 系啊。 咁样所以系。就是、很多心猿意馬的。 喂，我想問下你鄧麗芝，你當年看這個愛在威尼斯啊？ 愛在威尼威尼斯之死 ，Death in Venice，Death in Venice， 係咁當唔當三級片睇咧？ 死在威尼斯点系三级？ 咪就 系 咯， 唔可能， 唔可能噶。 系啊， 但系问题咧， 虽然入边好多心猿意马， 系一样好多心猿意马。 但系佢嘅心猿意马咧，系一个老人家回望紧一个少年，或者回望啲佢自己嘅美好嘅年华。 系啊， 即系而唔系嗰种，即系我觉得反而性嗰欲望咧系唔强烈嘅。但系杨凡嘅《计元台七号》咧，个性嘅欲望系好强烈，但系咧系冇。即系冇性交场面，冇嘅，完全冇嘅。你系感受到嘅，你系完全你 feel 到嗰种澎湃嘅。其实佢嘅欲望喺度。 但系我睇 Dan Venice 嘅时候咧，就感觉到佢系一个欲望嘅戏嚟嘅。 系欲望，因为佢个欲望唔系净系因为呢个美少年呢、這个事实上嗱，佢揾到呢个演员咧，系一个丹麦演员嚟嘅。 而家好老啦，睇 唔系。佢死咗啊！ 死咗添啊！ 系啊，佢即系拍完咗佢几年之后咧，一个交通意外佢死咗，即系佢靓到咁紧要咧，佢只能够系出现喺呢一套戏，而呢套戏之后咧，佢就要离开呢个人世噶。 哎呀，真系阴公！ 系啊， 惨啊惨啊！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嗰套戏唔系一个三级片，咁呢个 呢度 系 保险保量， 唔应该系系嘛？ 唔应该系噶嘛？系咪？ 唔同噶。 你系话死咗威尼斯系三级嘅系嘛？ 唔系。如果 Death in Venice 咧，唔系三级嘅话，计圆台七号都唔应该三级。但我又未必咁样睇。 完全唔同嘅片嚟嘅。 系啦，我又唔系咁样睇，系啦、啊。因为Death in Venice 咧，佢只系一个年华逝去嘅一个钢琴家，佢因做钢琴家都喺入边。咁咧就個仔又誒過咗身，好細個仔又過咗身啦，咁咧、嗯、即係佢係好唔快樂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去到威尼斯咧去 度假， 度假咁咧、嗯、就俾佢喺街度見到一個丹麥嘅家庭咧，就出現咗喺度咧，係其中個即係個仔咧係一個十幾歲 嘅， 係啦十幾歲嘅少年，係金髮藍眼，原來天使一樣，突然之間面前。咁佢就成日跟住佢，追住佢睇，即系一路睇住佢咯。其实佢追紧嗰个系佢自己嚟嘅。 哦，系佢当 佢 自己，我咧就当佢系一个欲望。 唔系欲望，当系佢追紧佢自己。 我睇嗰阵时，我睇咗几次。 系。 我好中意嗰个戏，我而家未睇《计缘台》，我就会睇噶啦。 我觉得你一定要唔好，你唔好嘥咗个机会，一定要睇， 系 好值得睇嘅。 系啊，咁啊就会比较下咧，即系两边嘅感情。 嗯，佢認識老香港，佢認識老香港人一定要睇。 係啊，尤其咧，我細個嗰時咧，係經常出沒喺北角， 係 經常出沒嘅。咁你話嗰笪地方咧，我冇過，但係咧我聽過，但係咧我好仰慕想去嗰笪山嗰笪地方。 你知啊？ 係 你知啊？即係我哋嘅喺 Facebook 有個朋友咧，佢就喺度寫，佢就話我足之睇咗《計緣台七號》，然後咧咁啊，第二日咧我就即係即刻去《計緣台七號》去睇一下，而家到底係點樣？ 係係。 佢話同個戲入邊係完全唔同，不過最令我失望嘅咧就係、是。那個計緣台的英文名咧係叫做 Kai Yuan Carrot， 唔係 Love Lane， 唔係 Love Lane， 因為。這個呢個咧冇字啦，香港咧嗰啲翻譯啊亂曬龍啊， 冇。但係你 Love Lane 係你一個係你自己嗰、那個誒， 係、啊、 你個投入嚟咗，係你自己嘅， 好靚噶係嘛 ？Very Lane， 係冇錯。 但個名改得好好咯， 我又想去睇下嗰個咧麗池喎。即係當年嘅麗池嘅地方，呢、 哦 這個咧亦係一個香港感情嘅發源嘅地方。 係啊係啊，我哋戲入邊咧就冇麗池，不過咧就有一個即係風塵女郎咧， 係 就喺馬路上邊咧就見到個靚仔嘅 大學大學生， 就話沙山龍。哪能去荔枝亚总会？点样去荔枝夜总会啊？ 系啊系啊！咁、啊、当年咧，李财发咧喺嗰度选美嘅喎， 系 啊 系 啊，即系一个咧非常华丽及充满罗曼蒂克嘅地方。 系啊， 我听讲嗰时有个香港小姐，嗰时叫香港小姐， 啊、香港小姐， 其中一个冠军叫弹珠迪噶嘛。 系啊， 好耐同埋第一届系司马欣，佢就系嗰阵时有个明星咧，扭扭嘅妈咪。 系啊，扭扭妈咪冇错。 记得扭扭啊，司马欣噶啦。 吓、啊，点解唔记得？我哋记得、啊， 我哋老嘢， 我哋老嘢实记得、 啊。李财发，我都你知啊，我李财发嗰阵时候去台湾咧，就因为命案被引导到去台湾， 系啊，冇错 啊嘛。 佢话佢系大天意啊嘛， 系啊， 系啊，喺广州。的大道嚟嘅，双枪李财发啦，两把枪嘅。 但朱迪呢个名同埋呢件事咧，即系我系，即系当然我细个听翻嚟噶啦，即系因为佢爸爸咧就喺我哋村嘅村校教书。 系咩？ 系、 哦、 啦， 李财发嘅爸爸喺你 就唔系唔系，但朱迪嘅，但朱迪嘅嗰阵时嘅讲嘅系啦系啦。 等于咧喺 仲系世界小姐第二名。 系啊，好靓嘅，做拍嘅戏添。而家咧睇咧就係、是、好東方人嘅，係 有 青 eyes 嘅，但係咧喺我嚟講咧就係、是、靚女。 啊哈！ 唔係外國人睇都係覺得靚嘅，鳳眼、啊、外國人覺得鳳眼係好靚嘅，佢哋覺得佢哋會有嘅佢哋。 但係而家咧用而家嘅觀點咧就唔夠大呢隻眼唔夠圓啦。 唔係，佢哋唔會揀個圓大圓眼嘅中嘅即係亞洲人做 model 嘅佢哋。 係咩？哦， 佢哋揀 我就中意青 eyes 嘅。 係啦。 你試下講開即係北角咧、嗯，北角舊時做一間攝影鋪咧，我同佢嘅老闆娘好熟嘅咧，就係、是、叫做南新 攝影 館。 啊哦 啊，咁咧就張藝玲咧就喺嗰度就影 好出名佢張相，好出名，好出名張相。 相咧而家就即係變成即係張藝玲 icon 啦， 完全 icon 啊，完全 icon 嚟 啊。 張藝玲其實唔靚嘅，但係嗰張相咧佢真係好靚。 係咁啊，當然咧我疫情同個朋友咧去過上海佢故居。门口啊，入唔到去嘅。 唔系故居，佢故居度好容易揾嘅啫。 系啊， 系啊，静安喺静安喺静安区嗰度个公园 系啊， 望上去咁啊，望凭吊一下，用凭吊我谂唔系过分啩？ 唔过分，因为有张爱玲静安区系完全唔一样咯。 系咯，系啊。咁原来咧，去北角都可以睇到。我唔知道啊，原来咧北角嗰间影相 都有张爱玲嘅痕迹噶， 有一睇嘅系。而家一百年纪念啊！真的值得去睇睇， 你知啊，我即系我同南森嗰个老板娘咧，都即系七十年代识啊，咁啊前即系前几排咧，我就喺马会咧就撞到佢，佢居然即系几十年都冇变样噶 噃，系咩？哦， 系啊， 你都冇变样啊， 哎 呀，你都冇变样，我记得我细嗰时咧，仲都认识你噶吓。哎，都冇变样。 好啦， 好 ，OK。咁诶，讲讲诶，星期五嘅题目咧，就叫做舍得啊，舍弃嘅舍，舍得。咁马恩赐啊，同埋周子恩咧老师一齐咧讲讲。咁之后咧就交俾 啊。未得住，我哋就问我要问阿杨导先。咁而家你计完台七号，即系嗱，你即系而家你会点样咧？会即系海外发行啊之类啲嘢咧？会将即系呢个故事一路放出去咧？ 嗱，你知啊，即系我拍咗呢套片，尤其即系喺嗰个IMAX 嗰度首映系嘛？我哋又做咗另外三场 IMAX 场啦，系嘛？我有一个好大嘅感慨咧，就系我。同時代是完全脫了節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拍的那個電影呢 是屬於很大很大的銀幕，我才會陶醉，才會去看。咁咧，而家咧嗰啲即係冚唪唥，即係 Netflix 啊，所有即係嗰啲即係串流啊嗰啲啊，我唔慣噶啦，已經即係唔慣。所以你睇下我拍咗咁多戲咧，係嘛？我冇買過電視。你冇喺電視度一撳一下又 即係你對電影嘅一種原則同埋一種即係終極嘅一個要求。 唔係 好，咁我哋今晚差唔多啦嘅時間，跟住十二點鐘之後咧就有基哥《那些年那些事》，要聽好歌就聽基哥。跟住呢个歌咧，都系杨导嘅电影《叶倩文嘅流金岁月》。 正话讲到啊， 系， 大家听 啦。OK， 多谢你啊。OK， 再见 啦， 拜拜。 OK， 拜拜。 咁啊，早啲康复啊。 好啊，好啊，冇事嘅。拜拜。 拜拜。 流逝似今年月，如何令往昔留住？金光里，难在雨中重遇。前尘是倍添凌乱。情扬声响，斜阳归去，无论爱是否有缘，茫然在匆匆中打转，如梦逝去，瞬息万 单，难辨。